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综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和分析，和对媒体、艺术、戏剧、电影和其他社会文化机构的控制，通常都强调阶级、性别和种族。作为政治分析的一种形式，文化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发展，并被一群德国知识分子作为模板运用，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来，另一群位于英国伯明翰处的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知识分子，也把马克思文化主义作为模板运用。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领域都植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并受到其深远影响。文化马克思主义被制定为一种颠覆欧洲民族和文明的方式，该方式使用了除了直接政治行动以外的方法。西奥多·阿多诺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成员，他得到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大量帮助，他写了一本名为《权威人格》的书。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团体的隶属关系听起来都像是精神错乱的标志。爱国主义、宗教、家庭和对种族忠诚是危险的、有缺陷的专制人格的标志。该学派的批判理论鼓吹专制人格是一种父权家庭的产物，这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破坏家庭单位。以法兰克福学派为基础，发展了一种意识形态，你不得不通过某种程度的排斥你的家庭来脱离你的家庭，那么你也更有可能接受吧，不然他就不会那么反犹太人了。正如你们所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们从不认为犹太人的孩子应该排斥父母，他们要把犹太教传给下一代。你必须让孩子认同他们的父母，但在专制人格的身上认同你的父母，尤其是基督教父母，就是变态人格的象征。这种专制人格必须根除。你可以看到，所谓的专制人格其实是拒绝认同把激进的个人主义个体视作一种文化理想的。当然，个人主义在欧洲社会由来已久，但是你所说的激进个人主义是放弃你所有的忠诚，你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孤立的人？这可不是犹太人自己一直采用的方式。我的意思是，如果说犹太教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强烈的对群体的认同感。所以本质上讲，放弃所有忠诚是为非犹太人量身定做的行为规范。因此，这将使犹太人从本质上不太可能对任何其他群体忠诚，因为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一群非犹太人被一种意识形态紧密联合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群体意识，犹太人在其中被视为败类。我的意思是，这种犹太人最恐惧的意识形态的典范当然就是国家社会主义。1933年到1945年在德国，纳粹主义的本质是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作为一个国家的一员。这种认同感非常强烈，你是一个内部群体的一部分，而其他人不是。你知道，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尤其是和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基本上就是向每个人鼓吹极端个人主义，不要对任何人和国家忠诚，千万不要对宗教、国家、种族，甚至家庭有任何忠诚。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犹太人这点显得特别的卑鄙虚伪，因为作为一个坚定的犹太人意味着你与一个你有强烈认同感的群体有着高度的联系，你还会把外来群体当作有潜在威胁的敌人等等。群体成员的心理反应倾向于使我们消极地看待其他群体的人，这一原则适用于犹太人和其他任何种族群体。所以，自我认同强烈的犹太人倾向于对他们的内部群体有强烈积极的看法，对外人有强烈的负面看法。并且，你们知道的，这些犹太知识分子是批判文化的一部分，对他们以外的文化和民族有非常负面的看法。在书中，阿多诺把父母与孩子关系以家庭为荣，以基督教为荣，坚持 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对性的态度以及对自己国家的爱，都定义为病态现象。文化马克思主义想要在被压迫的少数和压迫者的多数之间，还有所谓的特权和没有特权的人之间制造冲突。劳动阶级已被少数阶层所取代，所有对家庭、国家和文化的忠诚都被视为主要障碍，以及反犹太主义的源头。为了消灭所有对犹太人群体利益的抵抗，以下现象必须在每一个白人之间被彻底摧毁和侵蚀，例如民族主义、种族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异性恋、主权、民族同质性、传统主义、忠诚，还有核心家庭观，这些都被视为共产主义要接管西方文明的主要障碍。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设计出了从内部逐步破坏我们文化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思想在现实中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只是为了把那些出类拔萃的成功、勤奋、努力精英与那些什么都不做、失败和懒惰的人打压到同一水平，只有这么做才能让每个人都平等。为了破坏西方文明，犹太极端分子呼吁对非犹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尽可能地进行负面、破坏性的批判。他们预谋到反白人政策后来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反白人政策，比如种族主义罪行，还有仇恨言论法、性别错乱、一夜情文化、道德和性别歧视、相对化、儿童同性恋化、大规模移民、种族歧视、紧张局势、被动的多元文化主义，在社会上有系统的宣扬性偏差，一个不可靠的、对犯罪受害者充满偏见的司法体系，核心家庭的解体和低出生率。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思、霍克海默、沃尔特、本杰明、埃里希、弗洛姆、弗里德、富·波洛克、里奥，法兰克福学派的所有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首先是被攻击的目标。自由思想对制度、社会正义和女权主义都是危险的。但也有一些是反白人的反言论自由运动来自于批判理论，从而归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保护伞之下。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政治正确。伟大的英国作家西奥多·达尔林普尔精确地这样定义道，在我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中，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共产主义宣传的目的不是说服或使人信服，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为了羞辱。因此，它越不符合现实越好。当人们被迫保持沉默，当他们被告知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谎言，甚至更糟糕的是，当人们被迫重复谎言时，他们就输了一次。同时，这是对他们诚信的打击，这是输了第二次赞同一个明显的谎言。某种程度说，让人们自己也成了魔鬼，人们挺身而出对抗不公的勇气就这样被侵蚀，甚至被摧毁，会使得由一个被阉割了勇气的说谎者组成的社会变得更容易被控制。我认为，如果你审视一下政治正确，它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且是有意为之。西奥多·达尔林普尔。女权主义是犹太群体进化战略的一部分，出自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智库。它的目的是制造怨恨、分裂、削弱非犹太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摧毁现行婚姻制度和家庭的神圣的目的。妇女成为了工作劳力。女权主义是指女性在为雇主服务时貌似是自由的，其实只是奴隶而已。当他们帮助他们的丈夫提倡堕胎和激进的女权主义，男女群体会互相对立，其结果就是通过预防生育来减少人口。女权主义的宣传就是给白人女性洗脑，认为婚姻制度对妇女来说就是一种奴隶制度。如果不废除婚姻和传统关系，妇女的自由就不可能得以实现。犹太人、知识分子、犹太活动家都非常热衷于女权主义。例如，有一种倾向是把白人男性视为某种人，这种人在社会上是处于一种被贬低的地位的。但毫无疑问， 在1950年，由于白人男性在美国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那时的女权主义，你知道的，女性很乐意待在家里生儿育女。现在，女性被鼓励出去工作，她们生的孩子比以前少多了。我的观点是，这样做会好得多。我觉得更多的女人会更开心，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而不是进入职场和其他人拼死拼活的竞争，而不得不把家庭放在次要的多的位置。性别歧视是提倡堕胎的人创造的专门词汇。这个人就是女权主义者犹太人玛格丽特·费尔德曼。这个专门词汇可以用来攻击任何支持两性在社会中的自然秩序和相互补充的角色的群体。女权主义与保护女性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工程，贬低和征服白人。当然也包括贬低和征服白人女性。他们告诉我的一件事是，她带来了，她。有天晚上在家里，我们聊天，她就笑了。她说，亚伦，你认为妇女解放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我当时的想法很传统。我说，我认为这是关于女性有工作的权利保证，和男人同工同酬，就像他们赢得了选举权一样。他笑了起来。他说，你是个白痴。我说，为什么我是白痴？他说，让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洛克菲勒家族资助了，我们资助了妇女解放运动，你知道的。报纸和电视上都是我们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他说，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他说，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妇女解放之前，我们无法对一半的人口征税。第二个原因是，现在我们让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上学。我们可以向孩子们灌输如何思考，这样可以破坏传统家庭观念。孩子们开始把国家看作家庭，看作学校。作为官员，作为他们的家人，而不是作为教育他们的父母。这就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两个主要原因。亏我还一直把妇女解放运动当作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你知道吗？当我看清他们背后的意图，还有究竟在搞什么鬼。当他们创造出女权主义的时候，我一想到他，就看到了他背后的邪恶。亏我之前还认为这是一次高尚的探索实验。犹太激进女权主义者罗宾·摩根说，我觉得憎恨男人是受压迫者的一种光荣和切实可行的政治行为。被压迫者对压迫他们的阶级有阶级仇恨的权利。只有摧毁婚姻，我们才能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犹太女权主义者和历史学家琳达·戈登解释说，核心家庭必须被摧毁。不管它的最终含义是什么，破坏现在家庭是一个客观的革命过程。为了实现这个犹太女权主义，安德里亚·德沃金说，他们将不得不摧毁文化结构。正如我们所知，这些文化机构包括艺术、教堂、法律，还有以父权为基础的核心家庭，以及民族国家。他继续说道，我想看到一个男人被打得血肉模糊，嘴里被塞进一只高跟鞋，就像被塞进猪嘴里的一只苹果。犹太女权主义者苏珊·斯特恩说，白人是人类历史的毒瘤，为同性恋婚姻而战。如果到了那一步，通常包括我们要对传统婚姻做的事情撒谎。你知道的，因为我们谎称婚姻制度不会改变。这是个谎言。婚姻制度将会改变，也应该改变。再说一次，我认为婚姻制度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柏林。柏林被称为欧洲的道德粪坑，在那里，人们可以拥有所有的，每一个，原本应该被禁止的不良性行为。犹太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引入了颓废和道德沦丧，融入了德国文化、电影、戏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柏林视为20年代的巴比伦。所有那些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非道德变得无关紧要，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卖淫在1927年被合法化。1927，母女搭伙同时为同一客户提供服务。在这个妓院城市里有不少于17种不同类型的妓女。 有些俱乐部是女同性恋们喜欢鞭打男学生的地方。你会发现军官们坐在那里，孩子们坐在他们的腿上。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做戏，但也有很多人们也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第一批同性恋和变性人的宣传戏剧诞生于1905年。德柏林第一批通奸戏剧也是由犹太人改编的。如果你没注意的话，好多地方已经变成了令人发指的脱衣舞俱乐部。餐厅的地下室将是同性恋或女同性恋的连衣库房和性俱乐部。当很多人失业时，性工作者、妓女的数量也大幅度攀升，而且还不仅仅是柏林人，有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年轻男孩和女孩赶往柏林来参与这场硬通货的性交易。这是一个充满了女同性恋特色生活的城市。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不需要隐藏自己的本性，恋童癖正常化了。在柏林，一些未成年少女做妓女赚了不少钱，小女孩可以轻易获得，还可以通过电话订购，像外卖送餐一样送到客户家里。整个政治右翼基本上来自慕尼黑，一开始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整个城镇都在左派思想的控制之下。著名的布科维纳犹太人领袖曼弗雷德·雷弗博士说，当德国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在为他们的种族奋斗而流汗不止的时候，我们犹太人充斥德国的大街上，并且大声疾呼。我们为媒体提供关于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文章，并对媒体的宗教信仰风格进行管理。在这件事上，我们认为这么做是合适的。我们嘲笑德意志民族的崇高理想，并且毫无顾忌地亵渎德意志民族一切神圣的事物。博士，犹太人拥有像本杰明、哈斯、利昂、赫西和这样的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发行的书籍公然破坏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犹太人还推动了一场激烈的自由堕胎运动。博士写了很多文章，鼓励德国人堕胎和控制生育，以进一步降低出生率。领导电影和戏剧行业的是犹太人，比如约瑟夫·冯·斯滕伯格、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埃里希·波莫和其他犹太人。性研究是由犹太性学家伊万·布洛赫和马格努斯·赫西菲尔德负责的。社区鼓励原始的性行为，因为男人和女人不再对有线电视的自然角色感兴趣。卖淫、毒品、恋童癖、同性恋、通奸、虐待、受虐、颓废艺术，甚至受教猖獗。对于传统的德国家庭来说，德国成了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保守的德国人厌恶地看着正在摧毁仅存的德国民族精神的柏林。犯罪团伙从事卖淫、贩毒、非法赌博、色情影视、抢劫和入室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警察工资过低、腐败，感到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宪法限制了警察的执法权。莫里斯·塞缪尔是罗马尼亚出生的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小说家、翻译家和讲师。1924年，他在自己的书《你们非犹太人》中明确指出 1924. 我们犹太人，我们是毁灭者，永远都是毁灭者。你们做的再多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和要求。我们将永远毁灭一切，因为我们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犹太人库尔特·芒泽博士在他的小说《通往西安之路》中写道，我们已经腐蚀了欧洲所有种族的血液，也许是我们感染了他们。今天一切都是犹太化的，我们的思想渗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们的精神统治着世界，我们是主人，因为一切有力量的事物都是我们精神的呐喊。有人可能恨我们，有人可能会把我们赶走，我们的敌人也许会战胜我们身体上的弱点，但是没有人可以再次把我们干掉。我们吞噬了个民族，征服了各种族，玷污了他们，削弱了他们的力量。我们陈腐的文化让一切都腐烂、懒惰和腐化。我们的精神再也不能被消灭了。库尔特·芒泽博士。拉比·哈里·沃顿说，共产主义的灵魂是犹太教的灵魂。 当我们深入研究共产主义的本质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共产主义本质上就是犹太教。因为犹太人是地球上最高等且最有文化的民族，犹太人有权从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和其他人类，也可以做全体人类的主人。犹太人将成为整个地球的主人，而他们也将从属于遍布各个国家的他们自己的组织。犹太教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全人类的兄弟情谊，还要解放工人阶级和人类社会。犹太人将使用这些精神武器来征服世界和全人类。雅利安人将被消灭，马克思主义将取得胜利。哈利、沃顿、拉比、诚实的魏末犹太诗人斯特凡·茨威格担心犹太人会遭到强烈反对，他说，真恶心，犹太人对一切事物都是如此狂热，难道我们不应该有责任预见到以下情况，例如出于正义而反犹，义愤填膺，而使我们的犹太人恢复理智吗？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一个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憎恨德国堕落的人，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他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希特勒大半生都在维也纳过着流浪的生活，那是在他被艺术学院拒绝之后发生的。虽然他很明显的不够优秀，无法进入艺术学院就读，他很快发现许多犹太艺术家也同样被艺术学院拒绝入学，其中一些犹太艺术家也移居到柏林，以制作色情影片和色情文学为生。1914年，希特勒自愿为奥地利而战，当时他的父母都已去世。然后，他请求巴伐利亚当局让他为德国而战。他以极大的勇气、本能和卓越的战功被提升为一等兵。他获得了军事十字勋章、二级铁十字勋章、一级铁十字勋章一，还有六枚英勇勋章。六，他受伤两次。1916年10月，他受了重伤，在军队医院住了两个月。他本可以待在家里，但他却选择回到前线。1918年10月，他被英军的毒气袭击，暂时致盲。希特勒在医院恢复视力时听到了德国投降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感到困惑和愤怒。他认为德国士兵的牺牲和遭的罪统统都白费了。这位来自维也纳的艺术家想要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敌人被揪出来，原形毕露，德国的荣光再次恢复，他才善罢甘休。1919年，阿道夫·希特勒加入了工人党，他成为这个民族主义团体的第七名成员。希特勒于是决定夺取慕尼黑地方政府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卫国战争老兵会加入他的反抗行动，反对柏林的国民政府。希特勒随后利用在慕尼黑啤酒馆的集会发动了政变，一群热情的人出来支持他。当地反抗或普世运动是被希特勒的一次行动引发的，并受到了共产党军队的干涉，他们向民族主义者开了火，杀了16个人。希特勒和其他人被逮捕并以叛国罪受审。希特勒在受审时利用这个机会传播他的政治和哲学思想，这显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后来甚至一些报纸还发表了他的作品。法官对此印象深刻，对希特勒在民族主义叛军中的表现给予了宽大的判决。慕尼黑政变失败了，但这位伟大的演说家的传奇故事却在不断的增长。日子一天天过去，希特勒不断的吸引着新的追随者，他很快获得了大量基础民意的支持。1924年，在希特勒入狱期间，他写了一本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我的奋斗，我的奋斗》。他的亲密伙伴鲁道夫·赫斯与希特勒一起被监禁，他为这本书听写记录。该书出版于1925年。《我的奋斗》部分是政治宣言，部分是自传，包含历史的讨论、哲学和经济学。在书中，希特勒解释了世界政府的全球阴谋，全球化是由国际犹太银行家指导的。他还讲述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犹太布尔什维克革命、凡尔赛条约随之而来的摧毁了德国、 的恶性通货膨胀。希特勒指责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犹太人精英控制了报纸、银行业，煽动战争，腐蚀了欧洲的艺术、文化和道德。希特勒指责德国的精英马克思主义犹太人控制报纸、银行业，煽动战争，腐蚀了欧洲的艺术、文化和道德。我的奋斗迅速流行起来，这让希特勒成了有钱人。希特勒并不是唯一一个提醒人类要警惕国际犹太人的人。1922年，美国实业家、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出版了一套四卷的小册子，叫做《国际犹太人》。书中他揭发了一个有组织的犹太全球主义精英的行动计划。研究揭露了以下机构对美国政治的隐性影响：美联储、媒体、犯罪和娱乐。德国民族主义者后来研究并分发了福特作品的德文翻译本。阿道夫·希特勒自己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套德文版，还有一张福特的照片。福特自己把犹太至上主义影响力上升的问题当作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1931年，希特勒认为福特对他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1931，为了让人们与帝国民族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划清界限，希特勒只是在自己党的名字上加上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使之成为简称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党，是没有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没有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希特勒对人民说，德国最宝贵的财富是德国自己的人民，德国人必须全部团结起来拯救自己的国家。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明显的区别是，国家社会主义支持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共产主义则是废除了所有私有财产，并且政府通过中央计划的方式控制经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所有的私有财产都被国家没收。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民的私人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没有私人权利。国家社会主义很快成为一场捍卫西方文明的激进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一场致力于毁灭西方文明的革命运动。希特勒还在1938年澄清说，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他说，我用社会这个词来定义社会主义者，意思是社会公平。社会主义者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放弃自己的个体或个性的人，或者是他个人效率的产物。我们所采用的社会主义者一词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反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重视个人，不重视个人的努力和效率。真正的社会主义重视个人，鼓励个人效率，同时维护个人利益。必须与社会一致。一切伟大的发明、发现、成就首先都是个人头脑的产物。有人指责我反对财产，说我是个无神论者。这两项指控都是错误的。说到幽默，我明天要去听希特勒的演讲，你愿意来吗？希特勒，那个反犹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反犹分子，叫他们纳粹就是为了惹毛他们。纳粹并不称自己为纳粹，纳粹这个词和纳粹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康拉德、海登为反对纳粹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发明的一个政治术语。康拉德、海登是一名犹太记者，也是社会民主党的参选人之一。这个词是社会民主党成员昵称的变体，在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缩写。纳粹是一个政治双关语，基于奥地利巴伐利亚俚语，意思是傻瓜或乡巴佬，并从相当常见的名字衍生而来，就像说的一样。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的纳粹，他们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希特勒还设计了纳粹党旗帜，纳粹党所用的十字记号是一个古老的符号，意思是善良、好运，代表着光明、意识和福祉。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发生的事深感怨怒和沮丧，德国人为自己的处境寻求答案和解决办法，国家社会主义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由于堕落和对家庭价值观的破坏在德国难以被清除。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不适合任何德国家庭居住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希特勒获得了德国的领导权。那是发生在1933年1月30日的事情。希特勒常被称为独裁者，但事实上他已经被证实是唯一一个在战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希特勒说，请给我4年的时间，我向您发誓，我现在已经履行了我的职责。我会离开我的岗位。我担任公职并不是为了任何回报或利益，但只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德国的重生。1933年3月，希特勒获得了真正的权力。他接手了一个贫困、疾病和几乎注定要破产的国家。有超过600万德国人失业。德国所有的黄金储备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抢走，作为灾难性的赔款。当希特勒赶走破坏性的国际银行集团时，他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逮捕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国家领导人。他后来限制了犹太人对电台和报纸的所有权。法兰克福学派被关闭，其成员逃往美国，并寄居在几个美国主要的犹太大学。希特勒不想再次沦为国际犹太银行家利益的奴隶，因此他立即宣布以债务为基础的系统为非法，例如高利贷，对其处罚包括死刑。希特勒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德国马克，这种马克只以德国工业和智力生产力背书。在把寄生的银行家从系统中去除后，德国经济奇迹几乎立即腾飞了。希特勒政府没有向银行借有利息钱，而是为德国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叫做劳工财务券。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重新就业，工人们的工资是用财务券支付的。政府发行的货币不是由黄金背书的，而是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背书。当政府需要劳务和材料时，就要向人们支付这些货币。希特勒说，对于政府发行的每一个马克，我们都要求有相等的劳务或生产的货物和该马克匹配。然后，工人们用他们的券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希特勒设法终止了凡尔赛条约规定的赔款。他把德国重建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德国迅速从灰烬中崛起，治愈了深深的创伤。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国家又重新站立了起来。德国有着坚实稳定的货币，没有债务，也没有通货膨胀。失业率在短短几年内从 50% 下降到不到 2%。5年后，希特勒让600万德国人重返工作岗位，实现了充分就业。犯罪几乎不存在，失业已成为过去。没有无家可归的人，也没有乞丐。在银行家赚了数十亿，全是来自于人民的债务。1984中，谢尔登·埃默里说，德国从1935年开始发行无债无息的货币。只用了5年时间，德国就惊人的崛起了，从大萧条回到了世界强国的行列。从1935年到1945年，德国政府财政良好，按时支付了战争赔款。没有黄金，也没有债务。整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合力才摧毁了德国在欧洲的势力，把欧洲重新置于银行家的控制之下。这样的货币历史甚至没有出现在今天公立学校的教科书中。希特勒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德国人民的自豪和信念，象征着德国民族和精神的重生。大学生们组织了一次焚毁书籍的活动，这些书籍包括堕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以及1933年5月10日柏林性研究所的书籍。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人都是艺术家，他们认识到了世界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艺术和娱乐现在再次反映了德国人民的真正价值观，而且对德国文化的重视程度很高。作为一个有天赋的画家，希特勒非常清楚德国艺术和文化堕落背后的犹太马克思主义影响，因此他开创了德国艺术的时代。德国艺术，这是在慕尼黑举行的游行，展示了德国艺术和文化的品味。1933年至1945年间，德国电影工业每年生产约100部故事片。 现存的一些最好的古典唱片是在希特勒的德国制作的。来自欧洲各地的演员，主要来自法国、瑞典和意大利，都是德国电影的明星。希特勒把他的国家从一个经济崩溃、濒临崩溃、内战和彻底崩溃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最繁荣的国家。之前每个人的经济状况都很糟糕，失业、饥饿，还有通货膨胀。然后希特勒横空出世，他提出要把德国再次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会让我们重拾失去的自信。我接受的教育是，我必须服务于我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我被人们欢迎希特勒到来的歌声、狂呼声和欢呼所感染，我觉得这是非常感人的。在他上台后，他立即开始将他的承诺付诸实践。他为工人提供住房，为失业者提供工作，食物供应变得充分，一切又井然有序了。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和经济复兴，激励了世界其他地区纷纷仿效。希特勒的激进计划恢复了德国的经济独立，保障了德国人民的种族安全，将国家财富从银行卡特尔、垄断利益集团转移到普通民众手中。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仍在罗斯柴尔德阴谋集团的控制下，仍处于经济大衰退之中。希特勒还放宽了上届政府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允许人民再次使用武器自卫。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希特勒能够掌权是因为他解除了德国人民的武装，但这是无稽之谈。其实正是魏玛政府之前解除了德国人民的武装。现在德国各地都开设了枪支俱乐部。汉斯·施密特生活在纳粹德国。他说，那个时候做男孩或女孩是很棒的。希特勒政府时代的年轻人，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异，或者德国不同的州还不算在内，我们都真切地感觉到我们是一个群体的成员，一个完整的国家。德国各地都开办了物美价廉的青年旅馆，使我们能够徒步从一个美丽的城镇到另一个村镇游览我们的祖国。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增强我们的体魄。与今天所宣传的相反，我们当时被鼓励要在精神、思想上自由，不要屈服于人们或当局的压力。1933年5月1日被定为工人的节日。1933，希特勒实施了欢乐带来力量计划。这是一项慷慨的社会计划，使普通人能够负担得起休闲活动，比如音乐会、度假屋、图书馆数日游和乘坐得起去其他国家的游轮。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他们的孩子几乎可以免费去国外度假。第一艘度假游轮是为德国工人建造的。最热门的度假地是葡萄牙的马德拉岛，以及西班牙岛屿和港口城市。国家社会主义项目是国家复兴的计划。这一成功经验适用于今天的任何国家。依靠该计划，德国在不到36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充分就业和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36。希特勒的经济复苏方式被称为人民经济。为了缓解德国人民的最大需求，冬季系统工程也立即应运而生。不让一个人挨饿或受冻，这是该工程的座右铭。这工程必须在每年冬天开始。这项伟大的福利工程不仅仅是慈善，因为我们不是简单的要求富人请施舍给穷人一些东西。相反，我们说德国人自己帮自己，每个人都必须提供帮助。无论贫富，每个人都必须想到，总有人处境比我差得多，我必须作为同胞去帮助他们。这些捐赠物被送到德国最贫穷的城市和山区。这是一次一流的社会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地区的穷人随后制造了木雕、玻璃器皿等小件物品，作为收到捐款后的产出产品。这为他们赢得了工作和面包，以及把整个国家和德国人民团结在了一起。为了给数百万失业者提供工作和面包，高速公路的建设开始了。新的道路系统只使用德国材料，因此它既不会破坏德国的景观，也不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也不会破坏森林。每辆汽车的价格在1350到1600德国马克之间，但希特勒认为价格对普通家庭来说太高了，因此 希特勒和费迪南德·保时捷一起构想并设计了人民的汽车。大众汽车，这将是世界上制造最多、最经济的汽车。当时它的价格是995德国马克，可以通过小额付款来偿还。大众这个词是希特勒自己选择的。德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其中超过4600万人属于德国福音派新教教会。罗马天主教徒有3000万。希特勒德国建造了大约2500座新教堂。希特勒本人信奉积极向上的基督教，他经常去教堂。作为一个男子汉，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秘书们至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友好、有魅力、有礼貌、有耐心的上司。他甚至还有幽默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希特勒提高嗓门说话或做不友好的事情。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最年轻的那个，希特勒实际上多少有点父亲的风范。我确实很喜欢他，我和他在一起感觉很好，我喜欢和他聊天，也喜欢听他的独白。希特勒确实有时候很认真地观察我，那是我一生中最奇怪的时刻之一。我有一种感觉，他貌似在寻找什么，那目光起初完全落在我身上，突然间他的目光穿越我的身体，进入了一个未知的空间。这太奇怪了，他久久地凝视着我，让我完全对他信服了。他是一个用心高尚的人，我只能说我很高兴看到了希特勒最美的一面。当然他也有黑暗的一面，但我只是看到了他美好的一面。没有人能把他美好的一面从我身上夺走。当然很多人都看过历史频道的纪录片，还有大众媒体上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歪曲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于生活的意识形态，它是关于生活的教导，关于建立稳固的家庭，建立能够养育好孩子的家庭，养育有道德的孩子，养育健康的孩子。一旦孩子们拥有了美德，就能够为国家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光明的未来。这是关于合作，具体来说就是班级合作、性别合作，以及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国家社会主义是国家为一个身体，一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身体。肝脏并不比大脑、心脏或腿的手臂更重要。万物相互配合协调，才能成为一个生命体。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鼓励我们社区的每一个成员成为这个扩展的大家庭的一部分。劳动阶级有责任和义务努力工作，但他们也有权获得公平的经济收入，有权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老板们有权在他们自己的公司运营中盈利，也有权在和其他公司交易中获利，但他们也要确保把工人、家庭和国家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我们信奉没有资本主义的右派民族主义，我们还信奉没有国际主义的左派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家总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国家就是你的家庭。国家社会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意识形态，他们要控制人类，并把人变成更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部件。共产主义发动了一场穷人针对富人的战争，资本主义是一场富人针对穷人的战争。这两者都属于犹太人的意识形态，一种毒害国家社会的意识形态。他们撕裂了劳动阶级，撕裂了家庭，他们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场廉价的清仓大处理。也就是说，最有钱和权的人可以尽情掠夺人类智慧。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国家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我们需要确保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以及相互之间有责任的约束，结果就是创造了一个更健康的社会。国家社会主义相信美德的教育，我们拒绝在现代西方见到的堕落，我们拒绝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色情，我们拒绝社会中激进的个人主义。我们不会只是口头说说希望能够教育和激发我们内在的自然美，我们而是希望能够创造出美丽的艺术，我们希望能够建设美丽的城市和美丽的社区。这是关于美好事物的教育。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犹太人权力结构的一切目的，就是要摧毁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们现在在现代西方看到了这一点，摧毁一切美好事物，无论是引入外国移民、外国意识形态、激进的女权主义、堕胎和一种支持死亡而不是生命的文化。这是一种死亡的意识形态，一个正在西方世界摧毁西方人崇拜死亡的邪教。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支持一种关于生命、关于重生、关于重建我们自己和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我们是一种信仰全世界和平的意识形态。将军说，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会让自己的人民振作起来。我们希望所有族群都能得到同样的待遇。我们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和民族社区都能变得更强大，从而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共同对抗国际犹太人，对抗国际资本家，对抗分裂国家和家庭的制度。最后，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又不是意识形态。它遵循自然法则，这些是我们所有人内心的原则。无论我们是基督徒，还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或是异教徒，或者是简单的不可知论者，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和更伟大的原则在驱动着我们。作为一个扩充的大家庭和一个国家社会，我们不会因为下列原因而相互开战，例如宗教差异、亚文化的差异或者阶级差异。我们明白，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将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国家社会主义正在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光明的未来。所以你可能会在媒体上听到很多谎言，但事实是，我们是唯一能够打败国际犹太人和国际资本家的意识形态，不只是在我们国家，而是在所有国家。为了创造一个我们爱护环境的地球，我们爱护动物，保护我们喝的水和呼吸的空气，我们要保卫自己的血统和文化。国家社会主义使你成为一个管家，你有责任和义务。它不是弱者的意识形态，它是那些热爱自己的信仰、家庭和人民的人的一种意识形态。民主一词的含义在100年甚至50年前还没有呢，150。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者努力使之重生和还原这个词的含义，并将民主一词还原到其原始和正当的含义。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民主是以人民共同体的原则为基础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选举制度不是建立在议会制度的基础上的，但仍然是民主的制度。国家政府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当时真正重要的问题进行辩论的会议的基础之上的，并由德国人民投票选出。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民主更为纯粹，而且比今天更有代表性。希特勒意识到女权主义是一个聪明的犹太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阴谋诡计，这是一个腐化人民和摧毁西方文明基石的损招，例如异性恋和家庭单位。希特勒说，妇女解放这句话只是犹太人很聪明的发明，其内容和精神相识。在德国生活的真正繁荣时期，德国妇女从来不需要被解放。希特勒继续说，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所谓赋予妇女平等的权利，实际上并没有使妇女享有更大的平等权利，而是构成了对妇女权利的危害，因为它把妇女拉进了一个她必然处于劣势的领域。女人有她自己的战场，为了她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孩子，她都在此为国征战。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每个孩子都被认为是上天赐予的神圣祝福，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原因。做母亲再次成了一种珍贵而高尚的行为。授予德国母亲的荣誉十字勋章是颁给有许多孩子的母亲的。你听我解释给你听。如果现代社会有一位女律师站在我面前，不管她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她旁边是一位有5、6、7个孩子的母亲。他们都很健康，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接着我想说，从我们人类永恒价值的永恒角度来看，有能力生孩子的女人会生孩子并抚养他们，从而使我们的人民有能力在未来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有孩子的妇女其实完成的更多，她帮助我们避免同胞的死亡。1933年，希特勒通过了一项法律， 允许已婚夫妇获得至少1000德国马克的无息贷款，相当于9个月的工资，用来建立家庭。每生一个孩子，这对夫妇就可以留下250马克，而且不必偿还。有孩子的新婚夫妇得到了这些慷慨的贷款，可以在10年内偿还，所以他们可以用这笔钱来买房子或公寓。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将抵消1/4的贷款，不必偿还。生了4个孩子就能免除全部1000马克的贷款债务。一个有4个孩子的家庭在10年期间的收入将超过贷款金额。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看来，妇女被视为族群的守护者，子孙后代的捍卫者。德国到处都是为工人建造的房屋和公寓，小型独户住宅的村庄建立了起来。每月还款额定得很低，几乎每个人都能买得起自己的房子。所有房屋自然都是按照最高的公共卫生标准建造的。到1933年底，希特勒按照他的建筑计划成功地建造了20万幢房屋。在4年内，为德国人民建造了近150万栋房屋。